我们今生要在一起。 重阳节的时候要带爸妈去干点什么呢？可能很多人都在找灵感，有的人说想带爸妈去看一场罗大佑的演唱会，因为总能听见他们哼唱恋曲1980、恋曲1990，罗大佑两把吉他、两首歌、一件白衬衫和一身绿军装，从小罗大一缠绵到学业的隐忍沉默，虽然过了这么久，但是味道从未改变。 明白的永远是什么？姑娘你别哭泣，我俩还在一起。今天你换了将是明天永恒的回忆。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今天你换了将是明天永恒的回忆。什么都可以抛弃，什么也不能忘记，现在你说的话都只是你的勇气。春天刮着风，秋天下着雨，春风秋月多少还是山盟随风远去。啊啦权利，或许我们分手就这么不回头，至少不用编织一些美丽的借口。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亲爱的莫再说你我永远不分离。 的时候，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。当你低头看手机的时候，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。当你奋力挤进地铁时，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。2017给自己种下旅行的愿望，走遍这个世界，才知道有多少让人心动的角落。 969旅行者。 欢迎收听969旅行者，我是泽林。说到法国，我们情不自禁地会想起法国的浪漫，普罗旺斯的紫色薰衣草田，勃肯地的葡萄园浮现眼前。然而法国还有一处更浪漫、更适合情侣前往的地方，那就是巴黎的爱墙。爱的表达通常是两个爱人世界的专利，而优雅的法国人在这方面表现得越来越大胆和不乏创意。爱墙是一面被用500多块深蓝色的长方石砖组成的墙面，在墙上写满了各种语言的我爱你，让人眼花缭乱。如果观察得足够仔细的话，你会发现在爱墙墙壁的左边写有三个竖排的中文爱字，在爱墙的上方有一幅画，画中是一位身穿深蓝色吊带的女孩斜倚在一张小桌旁，

快快快把你追回我怀中，我想要去走走，去海边吹吹风，这感觉仿佛又回到相爱的时候，你陪我去走走。 千遍也不